5081。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东向西方向，以及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大家准时光临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从今天开始，连续三天通过本节目首发的这首首播歌，那是许嵩的老古董。 双情是相知我的老古董，老古董，你也曾受万日用来追捧，老古董，失传之前听我到深圳州，老老古董，外头日新月异，你的光辉被困在哪？不懂你的麦汁之下，嘿，完全不懂。 许嵩第七张创作专辑的先发单曲通过本节目首播，老古董啊， 老古董。 今天呢也是许嵩的生日，许嵩生日快乐。 你养成为老古董， 这张专辑呢从视觉到听觉营造出一种复古的感觉，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布鲁斯摇滚风。而且呢单曲封面啊、坐在这个老爷车前面，那种感觉就好像我在国外最喜欢去逛的那种跳蚤市场，去淘那些当然不值钱了，但是是那种旧旧感觉的东西啊，那就是我最想要的一些东西。全中国强力首播许嵩的老古董。首播歌之后呢，我们开始这个小时的一周音乐大事记。2016年开始，谭维维推出系列的 EP 啊，从夏长秋收啊到冬藏，到去年5月14号系列终极篇《春生》的发表。我们来听这首隐约作词、前类作曲的《失眠书》，稍后听到的是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两首连播。 失眠是一夜翻不过去的书，一夜沥沥雪。画中的不归路，一夜半醒半梦，寒冷彻骨，一夜单将孤舟慢慢的成熟，曙光亮起前最后一遍倒数，融化的灵魂只好渐渐凝固，喧哗的笑脸找不见荒芜，好像生来从不曾对抗孤独，心不知所起，爱不知所从，没人知道分秒你是天空，一边想逃跑一边在索要，可惜黑夜相爱没翻不过去的书，一夜沥沥雪画中的不归路，一夜半醒半梦寒冷彻骨，一夜单将孤舟慢慢的成熟，曙光亮起前最后一遍倒数，融化的灵魂只好渐渐凝固，喧哗的笑脸找不见荒芜，好像生来从不曾对抗孤独，心不知所起，爱不知

小丑，敢问弦乐缺少了什么，少了那一夜断着烟火，只能怀念刹那闪烁，我只能偷偷拿出来纪念遗憾。我说爱已难，恨已难，分错两半。有些人注定和寂寞相伴。 听到这是戴佩妮的《两难》啊，这是他执拗又唯美的爱情观，收录在2009年5月16号发表的他第八张创作专辑《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啊。时间过得太快了，九年就这么嗖一下过去了哈。这里是麒麟正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的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啊。新的一周呢，我们的音乐之旅从现在开始。接下来这张专辑呢，时间回到12年前，其实呢让我们见识了犹如凤凰涅槃重生般的他。一首呢《在等待》，让李慧珍呢在90年代的中国原创歌坛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在他事业的上升期，却是因为罹患疾病让他的演艺生涯戛然而止。之后李慧珍做过艺人经纪等等幕后的工作，那么在2006年他在做母亲和唱歌之间做出了选择，签约到了当时的华谊唱片，于5月16号推出了《寻找李慧珍》，正式重新出发。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非常好听的同名主打歌曲，也是他重回歌坛的宣言《寻找李慧珍》。12年了，这首歌听起来仿佛还有当初第一次听的那种感动。 照片里的他，留短短的发，爱笑的脸颊，眼神没有复杂，像个娃娃不曾长大。记忆里的他，年少已离家，只身在天涯，习惯了风吹雨打，春夏秋冬时时变化，用情投入唱到沙哑，眼泪已落下，他的笑容把陌生融化。 火，融化了距离，在等待你和我再次出发。我走遍天涯海角，找不到他，谁看到过他，遇见他，快让他给我一个回。 是为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要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 第十九位李克勤单身狗， 不能单身，风暴与红茶从来两分。 第十八位迪丽热巴毛不易浴火成诗， 为我心心念念几个字，千千人不知。 第十七位小诺奶奶的摇摆颂， 天边像我就缝着衣裳。 第十六位郁可唯无忧， 这般滋味这般愁。 第十五位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照满整面墙。 第十四位张碧晨听雪， 天堂是旋落入无情的岁月。 第十三位韩红小屁孩玩耍版， 小屁孩怎么能把自己当天才。 第十二位五月天 I will carry you。 第十一位毛不易牧马城市， 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翻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的，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来自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爆出没，请注意，捷豹 XEL 烈焰行动即将开趴，素质经销商抢先女豹共舞，更享多重烈焰礼遇，日供低至19元，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我是全新帕萨特，为了回馈大家一直以来的喜爱，现在只需3成首付就能把我开回家，还准备了12000元置换补贴、 PQ 多媒体导航、全车太阳膜、行车记录仪等许多礼物，快来领我回家吧。 跑出舒适圈，跑赢上一次的记录，追上下一个自己。斐讯 W2 智能运动手表，专业户外跑步搭档。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更多优质产品超值开售。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差，有轻度到中度霾，请注意防范。明天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天空云量增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雨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清除，但对交通有一定影响。提醒市民朋友外出要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电。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游园出行资讯。玉渊潭公园首次种植了象征亲情母爱的鲁冰花，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昨天上午，公园特别举办亲子科普活动，现场为热爱自然、热爱绘画的游客讲述鲁冰花的结构特点，手把手教孩子们学习植物科学化。第10届月季文化节即日起到6月15号举办，2300个品种、近1000万株月季，把北京送入了最美夏季。本届北京月季节分为12大主展区，将重点展示精品杂交及稀有月季花卉。月季节期间，北京植物园将开展月季栽培养护专题讲座，举办月季文化与历史展。天坛公园将展示皇城里的月季，陶然亭公园推出花艺展示区、手工体验区和园艺展卖区。这届花卉大观园已装扮成五彩斑斓，丰台花园以种植药用月季为主，园博园将举办熊猫路跑、彩色跑等活动。东城区体育馆西路如今已经华丽转身为冬奥文化墙，冬季奥运会的各个比赛项目化成一座座动感十足的砖雕，在墙上一一呈现。即日起到5月22号，街道将陆续在这些地点举办近20场民俗运动会、体能挑战赛、夏日滑冰初体验、社区残疾人运动会、高尔夫球体验、趣味运动会等特色体育文化项目，丰富居民的生活。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40位汪苏泷《忽而今夏》。 来回争吵过多少啊？反复试探了多久了？ 第39位阿健《为你离开做的小事》。 不介意你走了吗？ 第38位李佳薇《Hey Baby 你是我的》。

藏了好多话没说，以为这就是成熟，就连后悔眼神不能躲。此刻我真的想你了，你会在哪呢？会不会偶尔想起我？旧地方走几遍，我试着能遇见，念着回不去的爱，我的成长像活该。 要不是最后这一点澎湃的话呢，前面你说是萧敬腾，是不是有些人会打一个问号，他是改了一些唱法，还是说他 rocker 了好多年呢？这首歌呢，最新的单曲在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你会在哪里呢？虽然是恢复单身状态的全新单曲，但是跟乐团还是有关系的。歌曲的作者制作人就是萧敬腾之前乐队的 band leader 吉他手阿火。好了，听完了首发歌，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啊。下面这是来自新加坡的 Olivia On 王丽婷，自从2010年进军中文歌坛以来，每一张专辑不仅能够让大家欣赏到她美妙的歌声，而且每一次都能感受到她中文的进步。到了2013年5月17号呢，她发表等等专辑全中文演唱，而且她也参与了中文歌词的创作。我还记得当时来中歌坊做客， Olivia 已经可以用非常流利的中文谈笑风生。不过遗憾的是，在这张专辑之后呢， Olivia 就再也没有发片，也非常期待她的新歌。这么好的声音不应该被埋没吧。我们来听五年前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等等 Olivia On。 让眼泪等一等，看会不会变笑容，让情话等一等，也许更像承诺。最美的梦先不要做，最爱的先别爱我，痛快太快也需要等等，才不痛。陪我灵魂真正的快乐，让承诺等一等，传说中的永恒，最渴望的先别给我，最动听的先别说，痛快会痛不如再等等，决定不会弄错，给我灵魂。 就越陷越深，如果不是那个吻，那年会更冷。相信变成了某种特殊天分，缘分只是自欺欺人的天真。想念总是在夜里狂奔，特别像他着魔的眼神。 刚发表了新歌《一样的月光》，他独挑大梁的音乐剧《搭错车》将在七月份上演。那么刚刚这首歌呢，回到六年前的叮当，2012年5月18号发表专辑同名主打《好难得》，写给前男友的一封信，是这张专辑一个很传统的企划概念，为了这些好歌找一个整齐划一的归属感。接下来2010年周杰伦出道第十年，5月18号推出个人第十张专辑《跨时代》，周杰伦再度获得中国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跨时代》呢也获得了年度最佳专辑，其中呢中国风的主打《烟花易冷》入选年度金曲，而方文山也凭借这首歌获得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作词大奖啊。我们来听这首经典的烟花易冷。 繁华深蹲入空门，折煞了世人，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生死孤单，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日本一盏盏灯进他的山门，容我再等，你是重生，但就像成本你弹一曲古筝，月纷纷就故意草木生。烟花易冷，人去一方。 是岂能不争，微数若阳春，如你宅院，前世过门，跟着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 上回当天是在等雨纷纷，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我听闻，离人手成 成成成木一生，落在那座夜中，缘分落地生的是我们，缘分落地生的是我们，皆然是一生朋友。 烟花易冷，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好，那一周音乐大事记要说到520了。2011年的5月20号，周华健推出了专辑《花旦》，来深情演绎了那些酒唱不帅的女人歌。我们接下来来听到的是周华健翻唱的《问》啊，这个《问》啊，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也献给芳华犹在、渐行渐远的陈淑桦。稍后回来我们要推荐新歌，这里是中歌榜。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不会付出青春，她就会对你真。是否女人永远不要懂，她最好永远天真，为她所爱的人。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总是为情所困，终于越陷越深。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总是为情所困，终于越陷越深。可是女人

老古董，天涯里子我相逢，老古董，直到我和你一样成为老古董。 许嵩呢是拿老古董来比喻自己啊，是不是住着一个老灵魂呢？这首歌呢写了一件呢藏在无名小楼的老古董被热闹的外界忽略了它的价值，哼，千万不要曝光啊。复古 blues 的感觉啊，全中国强力首播。那接下来我们要推荐本周的新歌啦，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莫文蔚，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新歌二号萧亚轩，五五五。 想真的紧紧抱着。 新歌三号袁娅维，飞讯王嘉尔 ，Lucky Rain。新歌四号于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 新歌五号赖伟峰，我谢谢你啊。新歌六号孙子涵，爸爸的话。 你说不争的货币总着急生活强。 新歌七号八三幺致青春。 我最爱的歌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哪都去哪里呀。 新歌八号魏如萱 Jay Sean Friday 超展开。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再自我思 本周新歌一号是莫文蔚《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啊。这是让人期待的一次合作，两个人结缘于天籁之战这个比赛上面，女歌手当红时，男歌手还是追梦的少年。他很早写过一首歌就叫做莫文蔚，但是遇到本尊一直也没提过这事，直到女歌手向他邀请歌的时候，男生说很早就写好了呀。两个人分别就是莫文蔚跟华晨宇，这首歌是华晨宇典型的铺陈加宣泄的曲式，大段写意的吟唱带着一种出世的色彩，李卓雄寥寥数笔写尽了人生的遗憾。新歌一号，莫文蔚和华晨宇合作《半生缘》。新歌二号，好久不见，梁咏吧，因为这个声音的问题，他延期了新专辑面试的时间，如今他满血复活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OST， 叫做《555》，Dance Dance Dance。 也伤过几个人，而长大的过程，谁都可能犯错的，妥协了青春，谁值得我们经历这首情歌，祝福每个你们，像真的紧紧 看到这三个字以为是一个强劲的舞曲，哎，发现曲风和我们想象有极大的反差哈。五五五，陈珊妮作词，苗小星作曲啊。其实呢是用跳舞这件事来比喻人生哈。新歌三号呢是袁娅维第二张专辑 Terra 当中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隐藏的这个曲目哈、首度跟王嘉尔合作的 Lucky Rain， 两个人无论是在风格还是在意识上都还蛮像的，

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近日由广东画院、广州艺术博物院、广东省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铁柱山川刘三奇山水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览展出了画家刘三奇近年来创作的铁柱山川国画系列作品约60幅。这次展览也是他的铁柱山川国画系列2016年10月首次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后的再次亮相。第9届爱北京照北京之北京新起点群众摄影文化活动优秀作品展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展厅东厅开幕。本届展览延续了爱北京照北京系列群众摄影文化活动的主旨，集中展现北京近年的建设成就，包括新首都、新时代、新文明和新情怀四个部分。展出作品200多幅，展览将持续到5月20号。作为第20届中国国际花卉园艺展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花视觉先锋花艺师艺术展正式亮相新国展，艺术家们以花为媒，对谈人生各种际遇。在这次展览当中，7位先锋花艺师以花和植物为媒，创作出了5组不同的艺术作品，旨在唤醒大众遇到逆境时，需要将内心的障碍物一一清除，保持内心轻盈的状态，才能获得快乐和幸福。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爱得更久点》，晚10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今天有2首通过本节目首发的单曲，节目一开始是许嵩的老古董，那么第2首呢是萧敬腾，他从狮子合唱团暂时分身出来，即将推出个人新专辑的主打歌啊，他真的是好多身份，好忙啊！我们听一下，你会在哪里呢？ 赶走的是疯癫，我一个人待，不走。放手越是作茧自缚，爱情里总没有一个人能说走就走，就算装得很洒脱。我藏了好多话没说，以为这就是成熟，就连后悔眼神不能躲。可我真的想你了，你会在哪呢？会不会偶尔想起我？旧地方走几遍，我试着能遇见，念着回不去的爱，我的逞强像活该，你会在哪呢？Yeah.

心心指拇指腹一切束缚我的指度远度复数不能没嫉妒我骄傲的是你所嫉妒琴棋书画不在话下现在问题全部解决慢慢心心日清斗金现在答案变得喜鹊由于人都起了无穷多解累得让我越挫越勇知道你我情节不同多解累得让我始终很丑Come and try me. 这首歌呢叫做我要谢谢你是本周新歌五号是来自赖伟峰跟他之前的一些风格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呢最早赖伟峰呢出道时就是嘻哈风格哈，十来年前了那个时候是无机声的一个成员十年之后呢再唱这个 rap 这感觉还是有种穿越的那个意思哈我要谢谢你我谢谢你啊我刚看的推送 Sunshine 马上要推出一个单曲叫 Thank you 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新歌六号呢经常来打榜的孙子涵的一首歌叫做爸爸的话 一生一世牵挂谁能这么伟大追问你好吗一走几年离家不敢停下看你白发劝我别太自大不吃饭会累垮总说我懂啊你说人生路雨大记得有空回个家但是我渐渐忘记了不知道该怎么回家漂泊的生活说不赶路就会被落下你说不争的货币总叫几声会累垮总说我懂啊你说人生路雨大记得有空回个家但是我渐渐忘记了不知道该怎么回家漂泊的生活说不赶路就会被落下你说不几声火枪你 人们呢、啊、都去哪里了？我最听的兄弟谁还在身旁？剩一把吉他陪着我继续唱。人们啊都去哪里了？我最听的兄弟谁还在身旁？谁一把吉他陪着我继续唱？那年暑假住完了他，想上了天堂，又是谁呀带走了他？对全城宣告死亡。如果当时能不说到永远的谎话，如今想起他那是坏吗？谁用青春痴青春把傻话当童话？那认真唱着这歌啊，我最爱的歌啊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啊都去哪里了？我最亲的兄弟还在我身旁，剩一把吉他什么也没在怕。是我们青春那无畏的模样，是我们青春我有你的火。 八三幺的致青春，我觉得他们的基因跟血统跟五月天真的是还蛮像，他们都是一家唱片公司的，很多人是被看作五月天的接班人的。他们呢、啊、即将首次登上小巨蛋开万人的演唱会啊，致青春就是标题曲。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到是刚刚宣布要当妈妈的魏如萱跟 Jay Sean 带来的 Friday 超展开，派对感十足，再度翻转了我们对魏如萱的认识。目前他还有一首歌叫 Don't Cry Don't Cry 在榜上出现呢。 每日每夜喝饱回眠，连吃饭都未踩到一累还不能出现，这份老根剧本睡醒又全部重演。我的天，明明读的书不犯贱，怎么当下我也被操练，明明口味吃的不咸，身体却依然操练。我就是别人的小姐， 小姐，危机就是转机，需要启动。Friday mode 追剧加购物，手指过冬。Friday mode 很爽后，我懂我懂我懂，疯狂下飙，哈哈哈哈哈大笑，暴刷一波，我全刷到脚。超展开， 跳不起大怪， 进 Friday 模式，很赚哒哒哒哒。 呜呜呜 ，Thank God it's Friday。 呜呜呜 ，Feel harmless Friday。 故事超展开， 跳到上展台， 进 Friday 模式，小心别冲太快。 马蹄 跑掉比马还快，走了也不说声拜拜，这个眼泪大片片飞，是否运气太差？上的歌很需要各位的关爱。